陈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

学语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母献了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守望。他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他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来让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 哦、oh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